社区，然后呢我们成立更多的异读空间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点，来做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工作。 听众朋友，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 北京市